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7，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颐和园博物馆今天挂牌成立；国家发改委透露，国家已经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央行表示将优化存款利率监管，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在18家国内文博单位见证下，颐和园博物馆挂牌成立。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介绍一下颐和园博物馆建设的过程。 好的，那么颐和园啊，也是积极响应北京市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号召，立足三山五园区域建设，在市工业管理中心的指导下呢，历时4年的时间，推动完成了颐和园博物馆的挂牌成立。那么颐和园博物馆它是以文昌院景区为前身，挂牌以后呢，有利于进一步的整合资源，融入行业发展，提升可移动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水平，也将深刻的展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内涵。那么今后呢，也会以此为契机啊，推动颐和园文物工作、中心文物工作的再迈进一步，引领公园系统三山五园区域的博物馆事业有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都知道，颐和园是世界文化遗产，馆藏呢就有近4万件的可移动的文物，是全国园林系统收藏文物数量最多的公园。这些文物呢，绝大多数来自清代宫廷的旧藏，品类多，级别高，系统性强，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颐和园遗产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那么颐和园博物馆的成立呢，对这些清宫旧藏的这些收藏的文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也为市民呢文化获得感、幸福获得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主持人， 那来详细介绍一下颐和园博物馆的情况。 好的，那么颐和园博物馆它是位于昆明湖东岸的文昌阁东侧，是一处具有皇家园林特色的文物博物馆。这处建筑呢，设计是借鉴了国内外的有关经验，采用了世界通行的藏品库与展馆相结合的现代化的博物馆的模式。文物展厅有2777平方米，建筑功能满足了博物馆陈列与文物管理的现代化的要求。颐和园博物馆的建筑呢，是中国传统4合院的形式，中央展厅是面阔5间，前出厦3间，通过游廊与4座独立的展厅相连，四周围以回廊构成了相对分离的4个院落。前庭按照颐和园传统庭院风格设计，馆外著名的景观文昌阁被介入院内。展厅内呢，白底金线的龙纹藻井天花取材于颐和园的德和园，但是通过简化处理，形成简洁淡雅、对称工整的图案。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第5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在10月1号到7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主场活动。主办方昨天公布了文化周期间的活动安排，观众将在园内欣赏中国各地的代表性曲种，同时参与戏曲主题的互动项目。第5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以英雄奋斗为年度主题，将推出风华百年颂系列演出，包括河北梆子歌唱祖国、京剧长征路上、评剧相妻无少年在内的剧目将上演。文化周还特别搭建了冬奥特色舞台，以单弦连唱、西河大鼓、牛骨鼠来宝、评书、梅花大鼓等曲艺形式表演冬奥的相关节目。国内方面来关注，根据国家发改委监测，9月20号到24号当周，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为4.93比1。按照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规定，已进入过度下跌1级预警区间。目前，国家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年内第2轮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地方也在加大力度收储。当前生猪价格水平整体比较低，国家发改委建议有关屠宰企业、肉类食品加工企业等抓住有利时机，及时补充库存，建议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决策，将生猪产能保持在合理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1年第三季度例会日前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优化存款利率监管，继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维护市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会议要求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等措施的牵引带动作用，用好新增3000亿元知晓再贷款额度，支持增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落实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延期工作，综合施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为大幅提升学生体质，海淀区人大附中第二分校今天上午举办精准体质提升、享受快乐体育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员运动会。刚入学的一年级同学这一次也加入同场竞技，校园活力全面释放。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了解一下。杨帆你好。 你好冰冰。 来介绍一下运动会现场的情况。 好的，那么运动会现场呢是充满了轻松愉快和紧张刺激，整个学校的操场呢是被师生们的欢呼加油声淹没。那么在简短的开幕式后呢，比赛正式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刚刚入学一个月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呢也是加入了这次的比赛环节，在操场中间呢和这个初高中的师哥师姐们同场竞技。我看了一下日程表的内容呢，这个比赛环节还是非常丰富有趣的。针对低年级段的小同学呢，主要有毛毛虫、头孢入筐等简单的比赛，那么中高年级呢有四象拔河、夺冠高手、集体仰卧起坐等比较难的一些环节。那么这次活动呢是学校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课题，基于精准测量、精准分析、精准干预工作，大幅提升中国学生体质的研究测验全国实验校，以及作为海淀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升三精准八所实验校的一个成果汇报。那么八里庄学区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呢，人大附二分校呢也是八所实验校中在他们学区内的唯一一所。那学校每年呢都会举办春秋季两次运动会，全面的激发学生运动热情和体质提升的能力。在现在这个双减政策背景之下呢，后续还会把这种有益的经验做法向学区内的其他学校进行推广，全面的提升学区内的学生体质。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冰冰。 好的，感谢杨帆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7，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